第四十八集。半个月之后，秦称跟着霍昭林回了一趟国。即使霍昭林已经从卓林辞职，但身为卓林第二大的股东，股东大会他当然得出席。更何况，还是为了公司增发股票、融资还债这样的大事。许久不见霍昭前，早已没了当初刚刚接手公司时的意气风发。尤其因为他的决策错误累积公司负债累累，甚至危及根本，他在一众公司股东面前颜面扫地，几乎抬不起头来。换做别人，或许脸皮薄点的就已经引咎辞职了，但霍昭前显然舍不得把到手的权力拱手让人，依旧在想方设法力挽狂澜。霍昭前要搞定一众股东，对着霍昭林都和颜悦色了许多，笑问他怎么有时间特地赶回来参加股东大会，似乎完全忘记了两人之前闹过的那场不愉快。霍昭林却完全没给他好脸色，或许从前他还愿意与这位名义上的大哥虚与委蛇，但自从那次在机场打了那一架后，他们之间最后一层遮羞布也彻底撕破，连装都不用装了。 这么重要的事情我能不来吗？爸爸把公司交到你手里，这才多久就要被你掰到这个地步，几乎要易主。你还真是能耐，不知道他老人家泉下有知，会不会气得跳起来抽死你。 霍昭前脸上的笑容僵住，目光跟着冷了下来。 你这话说的是不是太难听了？ 你也嫌难听？可惜在所有人眼里看来，这就是事实。你霍昭前就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窝囊草包。 霍昭前原本还想着与霍昭林套套近乎，希望他在一会儿的股东大会上不要唱反调，没想到霍昭林会一点面子都不给他，开口便是冷嘲热讽，说出来的话就像一个一个响亮的巴掌拍在他脸上，他又羞又愤却又无可奈何。 你以为你又有几斤几两，在公司连立足之地都没有的人，你有什么资格说这样的话？ 霍昭前反唇相讥。股东大会尚未开始，两个人之间的氛围就已经剑拔弩张。跟着来看热闹的秦称小声提醒霍昭林， 别跟这种人生气，理他干什么？ 霍昭前冷眼扫向他，目光中带上了一抹狠厉。对秦称越是得不到，他就越是憎恶，尤其在他帮着霍昭林用这样不屑一顾的语气挤兑自己的时候。然而秦称根本没把他的恼怒当一回事儿，直接无视他，拉着霍昭林去了别处。 你再忍他几天啊，我们很快就能把他扫地出门了，别急。 秦称把霍昭林按坐进沙发里，小声劝慰他。他知道霍昭林现在对着霍昭前就一肚子的火，而且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，但是这个节骨眼上跟他再起冲突实在没有任何意义。 阿成，你别忘了，就算他被赶出了董事会，不能再插手公司的事情，他也依旧是公司的大股东。 以前他只想着拿回公司的控制权，现在胜利在望了，却又不免意难平。霍昭前即使离开公司，以后的日子依旧能过得很好，他们赚的钱始终还是要分一分给他，实在很难叫人甘心。 至少他不能再来碍我们的眼了，先把他赶出公司，以后怎么样再说就是了，你放宽心。 在秦称看来，霍昭前这种跳梁小丑注定蹦跶不了几天，他这种又自负又自大的人，有朝一日被赶出公司，怕是比杀了他还让他难受些。何况霍昭前回家就真的能过好日子吗？其人之福并不是那么好想的。据秦称所知，有荷兰在家中搞风搞雨，挑拨离间霍昭前一众大小老婆的关系，霍昭前的魄力不够，压不住这些人，家中乌烟瘴气的他过得远不如他爹那么舒坦。秦称的安慰让霍昭林浮躁的心绪渐渐平静下来，秦称握住他的手冲他笑了笑。 喂，你可别在最后关头露了马脚啊，今天这场戏怎么都得给演足了。 看着秦称的笑脸，霍昭林有一瞬间的恍神，然后便也笑了。秦称说的对，在尘埃落定前想这些其实没有任何必要，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就是了。 你放心，我没事。 卓灵的股东大会，秦称这个外人是进不去的，就一直在外面等着。有霍昭林随时传递出来的新消息，他也并不无聊。事情进展得很顺利，至少对霍昭乾来说，一众股东的态度确实让他松了一口气。即便是最麻烦的霍昭林，也只是在提出了一系列的质疑之后，最终停止了唱反调。即使谁都不愿意手中的股份缩水，但总好过公司当真因为债务问题陷入绝境。按照霍昭乾和艾伦以及 UC 国际三方谈判的结果，卓林进行定向增发后，二者将分别持有卓林 23% 和 24 点多的股份。换回来的这一笔庞大资金，不仅足够归还卓林拖欠银行的贷款，也能大大缓解公司的资金压力，减轻财务危机。霍昭乾原本并不愿意一口气增发这么多股票，但有求于人的是他，已经由不得他选择。不过让霍昭乾放心的是，即使他手里的股份减持至29点多，加上霍昭雅名下的依旧有 31 点多，他依旧还是公司最大的股东。而霍昭林的股份也由原来的15个点稀释到8个点出头，更加不值一提。大概霍老头怎么都不会想到，他苦心经营了大半辈子的公司，在他刚死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被外人占去了大半，甚至几乎要改其易帜。霍昭乾却并不觉得自己失败，至少这个时候公司的董事长还是他，哪怕有人提出改选，他自认为已经搞定了 UC 国际这个同盟，公司原来的那些股东也大都站在他这一边，不会买一个外来人的账，他的位置依旧不可动摇。傍晚时，股东大会终于结束，霍昭林第一个站起身，冲在场的诸位笑了一笑，潇洒地转身离开。没有人知道他那个笑容里的含义，至少这个时候的霍昭乾是不明白的。他只是长松一口气，为自己终于度过了眼前的难关暗自庆幸。秦称已经在外面等了霍昭林一天，在霍昭林从会场里走出来后迎上去给了他一个拥抱，结果他已经知道，并不需要多问，只是轻轻拍了拍霍昭林的背，在他耳边轻声说了一句， 辛苦了。 霍昭林的心情瞬间晴空万里，笑着捏了一下秦称的肩膀， 我们走吧。